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全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信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昨日央行发布关于加强北京地区住房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通知，明确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，商贷和公积金贷款均按二套房的信贷政策执行。上海从即日起开始施行新版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，明确规定机动车右转弯未让直行行人的，在没有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道遇行人未礼让的，记三分并处罚款。厦门出台楼市新政，25日起，厦门市户籍成年单身人士在本市限购一套住房，通过赠与方式转让住房后，再次购买住房需满3年。四川近日公布了相关政策，扩大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校、医疗卫生机构的人事自主权，并鼓励科研人员、企业家双向兼职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合唱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恋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我爱你有几分？

入神秘的头脑之中，用着某个城里的形象。 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受伤悲伤的爱就是忘了吧。 大声说拜拜的勇敢，爱就勇敢撒那未来，死我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 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心手，天上地久爱就是难撒撒的情话。 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个勇敢的一句话。 曲曲折折走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的这么傻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 你向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，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，有着冒了生理的心伤。 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收藏，悲惨的爱就此忘了吧。 时间不停转动，已经过多久，说再联络都没联络，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。如果能习惯面对寂寞，就不会那么的执着，还不停的痛。我不想再想你的笑容，我会痛，痛不痛？我的心在跳动，喊着说他要自由。我不想再想你的温柔，多温柔也不许我世界。想你的笑容，我会痛，痛不痛？

新的未来。多少年，如今的你们在哪里？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？什么样的幸福伤痛？今天我依然还能够听到像飞扬在春天里，飞过了城市，飞过村庄，来自我们脸上胸膛。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，天空清澈的眼神，像个无限的未来。See ya. 悔恨。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，念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有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。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。哦，现在清醒要被等你等住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人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致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氏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人社部目前启动东北等困难地区劳务队协作行动，将以去产能中失业人员和长期停产停工的企业职工为重点，确定劳务输出对象，组织输入地的企业定向筛选和开放岗位。中国铁路总公司已就奥凯问题电缆展开了排查，对宝兰、西城、兰屿等铁路项目中奥凯公司提供的电缆全部实施更换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目前通知，北京同仁堂饮片有限责任公司、陕西商洛盘龙植物商业有限公司等34家企业生产的35批次杜仲不合格。

去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，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开始总是很感动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，也许像谁说到的贪得不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他心里的理性那一年， 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。 的幸福，每一次的爱，走到这路，往事已模糊，回头我们留住。我偶尔还是会想他，偶尔

拿上大腿就走，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，而且看来饿了很久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就算掉进小水沟我也找回要着走。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，快快抬起你的头，还要懂得放开手。我现在不想做英雄，我只想做狗熊，劝你千万别回头，大林拜拜我先走，大林拜拜我先走，大林拜拜我先走， 拜拜。 因为银铃三三，银铃三三，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因为银铃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，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，曾给你驯服都皱着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，你知吗，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，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，如果我曾是个花木羊人，不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， 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没曾幸福过， 恨太多没结果，往事重提是折磨， 下半生会见你怀疑快乐也不多， 被我杀让你走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你愿和你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也注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， 回头吧不要走，不要这样离开我，恨太多没结果，往事重提是折磨， 那本身会记你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统统不要好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怨恨的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也勉强也奋斗不多，什么也算错， 好心分手没结果， 好似歌者也奈何， 难挽就无谓再拖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 从头努力也坎坷， 统统不要好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别人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注定有一点苦楚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夜里想你，想到人无法入睡，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了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我慌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在春来秋去之前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 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因果。